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一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当然了，今天可能在直播过程当中还有很多人在关注着天津的这起爆炸事件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直播进行当中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及时关注，有最新的消息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交流。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奥巴马、居里夫人，还有像拿破仑，这些名人，你知道他们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都挺有名的。 除了有名，名人嘛， 也有男也有女，国籍也不一样，还有什么共同点啊？ 共同点其实有一个啊，他们都是左撇子。 啊，左撇子是左手的。 啊、对，今天呢是国际左撇子日，你知道现在这个节日它特别多，什么样的日子都有。今天呢是国际左撇子日。有媒体报道说，平均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左撇子。 嗯 啊，你是左撇子吗？ 我是右撇子。 嗨，拿你说什么呀？左手开弓，当然了也会遇见一些尴尬的事情。你说改不改呢？ 不过我身边确实有一部分右撇子朋友，原来曾经是左撇子，被家长强制改成了使用右手的。 是吧？你比如说有一位小朋友叫瑞瑞，今年才3岁。和其他小朋友不一样，人家吃饭呢、拿东西啊，都习惯用左手， 天生的。 哎呀，这个爷爷，他的爷爷一看这个就说，左撇子看起来太奇怪了，以后肯定被人笑话，不行，一定得改下来。此后啊，每一次看到他的孙子使用左手呢，他这个当爷爷的都严格纠正他的错误。哎呀，起初呢，他的母亲吴女士也说都说左撇子的孩子聪明，你看这么多名人都是左撇子，对吧？当时起初也不在意，还试图用这个名人效应，什么奥巴马、居里夫人、拿破仑，他们都是左撇子吗？还跟爷爷跟那儿啊交流一下。但是呢，随着孩子长大，有的时候看着自己家的孩子用左手吃饭，在饭桌上，你比如说离着近点就容易打架，是吧？ 俩胳膊老碰着。 还有一些生活当中，比如说有些工具，它就专门为右手的人设计的，对吧？你使的时候也不如人家使的那么方便。 是。 于是这吴女士开始觉得必须让我们家孩子得改过来。有的时候呢，他们家这孩子还是不自觉的使用左手啊。 那左手右手一起用呗。 但是没练出来呢。现在就家长强制给使成右手。有观众家给解释了一下，说习惯用右手的人被称之为右利手 啊，不是右撇子。 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呢？ 右利手， 哎，就是利，就是有利可图那个利啊。习惯用左手的人被称之为左利手。其实通过右利手、左利手可以区别大脑半球的主要功能区别在哪里。习惯使用右手的人啊，左脑的功能相对来说发达一些，左撇子正好右半脑相对来说更发达。一个人聪明与否，到底是不是真聪明，主要在于对脑的组织的开发。这也就意味着孩子习惯使用左手还是习惯使用右手，其实都一样。 那也就是说，左右手要都会使的话，那这开发程度就高了。 那可能，但是如果你只是一边左手或者右手，其实没什么好坏之分。也没必要刻意纠正。当然了， 这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一桌人十人吃饭，要真塞进十五个人，你左撇子和右撇子你最好能分拨坐，不然的话他真打架。 是。 另外呢，训练左手对右脑开发有好处，但是右撇子什么左撇子就刚才他带的，左撇子更聪明这样的说法目前也没什么科学的证据能够证明 啊。原来是这样 啊，这回你明白了吧？ 明白了。 反正你比如说我跟我表妹一块吃饭，她就是一左撇子啊，她使左手吃饭，我们俩人挨在一块，我只能坐在她右边， 嗯， 又不能坐在她左边。 我身边有一部分左撇子朋友，就是在跟大家有交流的时候，比如说握手啊、吃饭呐、这个时候他就会用右手。当他一个人干什么不影响的时候，比如说写字儿啊，或者一个人一个桌的时候干嘛的时候，他就会用他自己习惯的手打球啊，包括这个，甚至他那个左脚右脚跟人使的都是反的， 是吧？ 踢毽的那个惯用脚都不一样。 对对对，踢球的足球运动员很多惯用脚也不一样。不过话说回来了，你比如写字儿。写字儿你看到基本上都是使右手， 是 啊，你很多像老外那种是左手写字的人太少了， 那书写顺序也不一样、翻书也不方便。 是，今天咱们这样，咱们举手啊，您身边有左撇子吗？或者您本人就是一个左撇子，那您可以举手向我们汇报一下。 对 啊，然后我们一块来交流，兴许有机会咱能可考虑一个左撇子听众见面会啊。 对，您使惯用手是左撇子，是左手还是右手？那您那一只手会用吗？有一部分朋友可能真的两只手都特别灵活。 你要是使勺，我使左手右手都一样。 使勺不是使筷子，那才有本事呢、 反正我们的交流方式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这不放暑假了嘛哈，咱北京城呢也越来越多朋友来北京旅游，一般呢都是带着年轻人啊，带着年轻家里的孩子或者这个外地的大学生，趁着暑假来北京转转。这个来到北京啊，年轻人最喜欢的一个旅游景点那就是南锣鼓巷。 南锣。 哎，从这个摩肩接踵的南锣鼓巷啊，拐进雨儿胡同，那一瞬间就安静了很多。 就那条街热闹，拐进胡同很多地方人都不熟。 哎、是、啊，就没人往里去了嘛。说这开业还不到一个星期的非遗体验基地就在这雨儿胡同里。 是是是，慢慢说，什么基地？ 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基地、 我以为是哪位女性站那儿呢？ 没，像什么泥人张啊，这个传人啊，包括鼻烟壶传人呐、包括脸谱传人呐、这15位非遗传人将会在这儿开设公益大讲堂。这也是南锣鼓巷啊首次引入了非遗传人的项目，这个也是在对他过度商业化的质疑声当中被寄予厚望的一项新的尝试。南锣鼓巷商会会长徐岩啊是引入非遗体验基地的积极推动者 啊。 徐岩2007年以商户身份进入南锣，他说，我是亲眼看着南锣的业态向商业化低端化发展，已经丧失了文化味儿了。在这条全长700多米的胡同两侧，密密麻麻地排列着210家左右的商铺，其中啊，更多的都是小吃店、饮料店和杂货店。从南口走到北口，光是卖白 T 恤的店，那就至少有5家。而且啊，每家挂在门口展示卖的 T 恤啊，那都是胸前同样字号字体写着的相同的，什么文艺青年呐、小姑奶奶呀、什么各种各样的， 还有小姑奶奶呢， 什么80后长得漂亮这样的流行语。不管是冲着京味文化来的游客，还是世代居住在附近街区的老住户，都对现在的南锣鼓巷不满意。很多到过南锣的人都跟我说，觉得南锣鼓巷太拥挤，没意思。每天来自各地的游客到南锣鼓巷感受老北京的味道，但是他们可能还不知道，4个月前这条以京味闻名的街道，在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街区当中落选了。从2008年以后发展进入快车道的南锣鼓巷，正在逐渐失去它应该有的韵味。游客王阳带着他们家10岁的儿子在人群当中穿行，他试图找到几年前在南锣鼓巷闲逛的时候曾经偶遇的一家小店。他就记着啊，那店里卖的呀，全都是店主自己原创的棉麻服装。可是这回他从南口走到北口，一家家挨个寻找，也没找着那家店。现在的南锣鼓巷已经和他记忆当中的是完全都不一样了。王阳望着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店直发愣，你说这全都是卖吃的，我干嘛非到这儿来吃呢？其实现在生活在南锣鼓巷的居民呢更是苦不堪言，主街上基本已经很难找着居民住户，而在附近的胡同里很多院落大门上都有如下提示。 写什么呀？ 此为私宅，谢绝参观。 嗯， 沙井胡同的一个院大门上甚至还写了一首打油诗。 哎呦，这写什么呀？ 我愿无风景，君勿往里行，私闯民宅院，拨打110。 嗨，我话说回来了，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几年你要再去遛那条街哈，你就觉得怎么那么没劲呢、是吧？这个竟然还有卖章鱼小丸子的，就是感觉老北京人肯定不吃这个哈。 是、 其实逛南锣也好，喜欢胡同的朋友也好，还是喜欢这种原汁原味的北京的市民的生活哈。当然顺带脚的，你比如说你跟那儿吃个饭啊、喝个这个什么老北京的过去的什么双皮奶啊、什么功夫菜呀、什么的，你还觉得有点意思。但是如果都是卖什么前面写着小姑奶奶的 T 恤，再弄点别的，感觉总是觉得别扭。 其实这些东西就跟旅游景区里边那些千篇一律的那些旅游纪念品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别。 是，如果这特色都没了，谁还去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更希望的是这种原汁原味的特色能够持续下去。在北京一说，哎呦，这条街好，哎，能觉得特舒坦。特有那种怀旧的味道，甭管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都愿意去溜达溜达，这才是不断发展的一条新路，是吧？ 别让人家满怀欣喜的去了，去了之后也就那么回事，再也不想去了、这种感觉就不合适了。 这叫什么？不去吧，后悔一辈子，去了之后一辈子后悔，这就没什么劲了。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左撇子。哟，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左撇子人不少，哎， 不是吗？ 啊，你比如说老周就说，我父亲自己在家做吃饭都是用左手啊，出去要是吃饭或者跟外人一块就是右手，反正看不出来啊。 那看来使的还挺灵活的。 人说用的倍儿溜嘛，啊，就是左右开弓都行啊。张辉说，我们家那位就是一左撇子，吃饭的时候他坐我左边，我坐他右边，这挺和谐。啊、 俩人胳膊朝外使哈， 这家里孩子是随谁呢？ 只能坐对面了，坐中间肯定还得给你一个大架。不吃草的牛说啊，小学的时候啊，同学有几个是使左手的，但是我当时老师是这么开导的，你很有特点，很不错，但是啊，汉字及汉字书法却是用右手书写更好更漂亮，用右手写字吧，用左手去做你喜欢的事儿。老师呢是读书人，现在呢已经作古了，但是老师的劝解我印象深刻。 哎，有一串字母加上一串数字凑在一块儿的一位新朋友说，哎，您要是知道哪儿卖左手剪刀的，您言一声哈，说我现在用右手剪纸还凑合，你剪布那就完了。问题就是普通剪刀都是用右手的，你左手只能夹个纸啊，这不能切纸 啊， 这不是有些像剪刀，人家都要利诱的工具。 是是，您在网上找找那个购物网站什么的 啊， 真的是万能，什么都有，您就搜索一下左手剪刀，一定会出来结果的， 是吧？ 嗯，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话题是，您家里边或者朋友有左撇子吗？或者您自己就是左撇子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您生活当中这些有意思的事儿。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话题是左撇子。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昨天早上起来6点多左右，顺义区龙塘路和龙隐路交汇路口发生了一起车祸，有一辆大货车追尾了一辆依维柯啊，客车。这个车呢，依维柯的又跟前面的货车发生了追尾。 哎呦， 这就是小轿车常见的这一串追尾哈。当然了，小轿车它不是人特别多，结果呢，这依维柯身上这车上面有17名乘客。被困在车里边了。据昨天早间6:30左右，李先生呢正沿着那条路啊往西走，去龙隐路口还有200米左右的时候，就发现，哎呦，这路口怎么聚集着好几十人呢？有一辆拉石头的大货车和一辆客车横在路南，警车、消防车、急救车等10多辆车在旁边待命，旁边呢还设了隔离带。他看见这个大货车呀，右轮、右前轮啊都已经悬空了，风挡玻璃全破了。 这个侧栽在马路南侧，客车前面那客车严重变形，十多名乘客被困在车里，消防战士啊正跟那破拆呢。据附近的居民啊村民介绍说，说由于附近有采石场，这运石料的大车呀经常在附近出没，而且呢车速还挺快。昨天咱节目就说了吧，说有条路那大货车闯红灯， 一个接一个， 这儿也一样，说为了躲避红绿灯，人家当时没闯，人家在躲红绿灯，还在村里边的道路当中，本身村里边的路您就慢点开呗， 是啊， 他开的还齁快齁快的， 真危险。 当天晚上10点多呢，记者是来到了顺义区医院，伤者家属赵先生跟记者说，说被撞的小客车啊是一辆依维柯啊，就是那种拉十几个人那种车，是某绿化公司的班车，事发之前啊，曾经我打算前往附近地方干活来的，说算上司机不到20个人。据轻伤的患者说，说事发的时候呢，我们这车是规规矩矩的跟那儿等红灯呢，这大货车就直接就追上来了，撞了我们这车的后边尾部，然后我们这一尾口就开始在原地打转， 哎呦， 打完转之后又和前方的另一辆货车追尾，扭曲变形，很多人压一块儿了， 那速度得有多快，力得有多大。 据赵先生说，说赵先生父母当时都在车上，目前都在 ICU 啊重症监护室进行那儿住院的。父亲呢是在顺义区医院，母亲呢是在清河急救中心， 还不在一块儿。 哎，说从早上起8点到现在也没见着父亲，只知道他胸部受一些挤压，目前还在观察。母亲呢是眼睛受伤，右侧的肋骨呢已经骨折了。谈及这起事故，哎，赵先生颇显焦虑啊， 能不焦虑吗？ 这肯定的呀。所以我们两天都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大货车它有的时候不守规矩啊，这不该超速的时候超速。对于红绿灯呢，有的时候视而不见，有的时候就是诚心就知道这地方没摄像头，或者他那牌子本身就看不太清楚，他就敢有恃无恐的闯红绿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真得好好的严管一下。今天我们已经听到了更多的。太多的事故了哈，这个很多人心情都很沉重。 对， 我们还是觉得生活当中有些事故是可以避免的，咱啊还是规规矩矩的遵纪守法，把这些事故防患于未然，比什么都强，是吧？哎呀，所以你说左撇子算防患于未然吗？ 防患，反正我觉得这算一项技能啊， 是吧？ 这艺多不压身，这左手不能使或者说不好使的时候，咱还能使右手，两只手都灵活的时候，我觉得。 更聪明是吧， 开发了自己， 所以有的时候真要是左手，这倒不用管，那比那些其他的不良习惯强多了哈。不知道您是不是左撇子，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您身边有没有左撇子的朋友，或者您本人就是左撇子，都跟我们来聊聊生活当中您过得还打架吗，有没有这跟别人右手打架的时候，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7月13号夜里啊，陈先生在歌厅喝了点酒，喝完酒啊，他开车上路了， 酒后驾车呀， 就在离开的路上被一辆帕萨特轿车迎面就撞上了， 哎呦， 你说怕什么来什么啊？对方车上的两名男子下车之后就说，这事故是陈先生全责，并且以陈先生是酒后驾车为理由，让陈先生赔偿5000块钱。陈先生马上就打电话啊，就趁对方打电话的时候回到车上要跑，这个时候帕萨特和一辆东南汽车就追上了陈先生，并且把他逼停在路边。帕萨特轿车上的两个人先下车，走到陈先生车外敲玻璃，你下来，你不下来我们就砸车窗了。陈先生下了车窗之后，结果还是遭到了一顿暴打。随后两名男子将陈先生架进了车里，开到了一处僻静的胡同。这时候又来了三个男人啊，继续跟陈先生商量商量，那撞车那事儿咱没说完呢，聊聊赔多少钱吧。 赔这个还是等警察叔叔再来吧。 这一开始不是商量说要赔5000块钱吗？ 啊， 陈先生不跑了吗？落到现在这时候挨了一顿揍的时候，对方就涨了价了。 多少钱呢？ 要30万。 呵，听着就不像好人。 陈先生说，我这钱我拿不出来。话没落呢，又挨了一顿暴揍啊！他们还开着车把我要拉到派出所门口，说不给钱就把我送进去。 这挺好，有警察叔叔给你做主，你怕什么呢？你不是酒后吗？ 陈先生担心受到法律处罚，所以呀，他迫不得已就跟人家多次讨价还价啊，还带砍价的。这个三十万不行，这25万，反正就是一来二去吧，划价划到了3万块钱。并且呢，答应走自己车子的保险，为人家帕萨特和东南轿车修车。海淀刑侦支队的民警接案之后就开展侦查，并且锁定了几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民警了解到啊，就是刚才不是一开始先来了两个男人，后来又来了三个男人吗？ 嗯， 这是一团伙。 诈骗的是吧？ 团伙主犯张某啊，之前就因为吸毒被通州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并且啊，这8月11号刚刚放出来。民警据此推断呢，这个团伙的其他成员应该是会去拘留所门前呢接应张某。民警呢就早早的等在拘留所门前，并且将这团伙成员一举抓获。 嗯，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承认自己啊是串通歌厅内的领班小田儿，这个提供酒驾司机的线索，然后啊就跟门外等着啊，这等候多时，团伙成员这个驾车上前碰瓷敲诈。反正见着这个体貌特征跟人家酒店领班形容的那个喝醉酒的这个顾客差不多的这个，就要上前去堵人家去了。目前反正这团伙当中的9名犯罪嫌疑人啊，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 这个酒后不能开车，我们在节目里边不止一次说的都嘴皮子都薄了啊，这个开车不饮酒，酒后不开车，您看您这首先犯法，其次呢还被这些更犯法的犯罪分子盯着，这是专盯有渣的啊下手是吧？ 是吧？所以说那话怎么说？ 嗯，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之前不是也说那个有丢车牌的专挑那个外地不办进京证那个车卸牌子吗？都是一样，咱自己先把自己该做的都做到了，做好了，对其他的事儿再来了之后，咱就可以这个腰杆特直的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 嗯，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左撇子。冯小顾，这个不知道还有没有老人听你节目啊？听我们节目，真，我老妈就是左撇子。打小没打过来，不太这样的，知道吗？就写字是右手，吃饭呢、使剪刀啊都是左手，老人家用的剪子谁都不让用啊，别人也用不了，是吧？ 反正这看来说，原来左撇子这还是会挨揍的，是吧？ 不是，这个现在的理念当然更宽容了，过去就认为你不行，你一定得使右手，就是一定得给扳过来呗。 亚亚也说啊，我就是左手，除了写字是右手，其他使的时候全是左手， 是吧？ 生活当中也没什么别扭的，唯一的就是啊，我使过那剪刀啊，别人就不好使了。 嗯，对对对对，这肯定是卖了个兜。我小时候是左撇子，也是让父母给扳过来的。现在吃饭用右手，左手也能用啊。不过这么多年，相对于右手用的少了，没右手熟练。不过有些事儿啊，这还只能用左手啊，比如说打篮球吧，就得使左手。右手抱起球来容易丢球啊，还比如说扔东西，想扔的远点，你就得使左手啊。现在反正左右配合，配合着来啊。 这个厉害了， 是。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各种各样左撇子的事儿。 郭小顾就说、我以前有一邻居，男的，绰号老左。 哎呦， 我刚搬家过去的时候以为他姓左，后来才知道啊，这哥哥是左撇子，他打篮球的，投篮左手，其他的啊也都左手，写字都是左手，所以绰号老左。 哎，以为姓左呢。 所以弄半天您都不知道他姓什么是吗？ 接下来说一些其他的事儿啊，这个消费者潘女士最近遇见了一件奇葩的事儿。 怎么了？ 他在天猫上啊买了两件衣服、啊，因为不合身，就向商家提出了退货。 这不无条件退款吗？ 是是是， 退款退货， 把商品就寄出去了。 啊， 结果呢，商家那边说我们收到的哈、是高仿的，不是我们家的这衣服。 哎呦， 也给退回去了。 这里边有猫腻啊！ 哎呀，据潘女士说7月21号呢，她在某品牌的旗舰店啊，一看有打折活动， 买， 必须买。这个买了两件，价格分别是504.33元和360.67元的连衣裙。 哎，你看这有零有整的， 打折嘛。收到后之后呢，就开始发现，哎，这不太合适啊，这大小不合适。于是呢，立刻联系了客服，并且呢，把衣服退回去了。潘女士说，由于这个这旗舰店 啊， 这个我们肯定相信他呀。 是， 我也就没拍照，也没留存其他证据。但是没想到哈，这个退回的快件被送到这个旗舰店的仓库的时候，接到了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啊，退回去的衣服里边有一件360.67元那件衣服是高仿 哦， 所以拒绝收货。 这怎么能呢？ 哎呦，这搞得潘女士一头雾水，说我们这拿着衣服之后我就试穿了一下，因为小就直接 原包装就给退回去了，之后这退回就不可能调换呢。找商家的意思是中间给换了、 哦、 啊。潘女士说，随后她向天猫提出了申诉，当然最后我不是没照相没证据嘛、 嗯、 裁定申诉失败，目前呢货款已经打给商家了。潘女士呢也给记者看了看几张商家人家那边提供的一些证据啊，图片显示呢说这个潘女士的商品从衣服的面料材质、拉锁材质以及吊牌等等很多地方都存在着跟我们正品的差异，因此判断为仿品。哎呀，这就说不清楚了哈，到底是你寄出来的就是仿品呢，还是中间是潘女士掉了包了呢，还是快递员掉了包了呢，这就说不清楚了。有一位律师叫李小镇，李律师说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很少有拍照存证的意识， 是 一旦出现问题呢会面临举证困难的局面。不过人家也说啊，说整件事件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的情况，先把责任推给消费者，让消费者承担不利的后果，这样的做法呢也是欠妥的。 嗯， 你看，所以人家说本来咱就是啊，这个消费者啊，你那边是财大气粗啊，店大不见得欺客吧，但是你肯定是比我强势一些，那我没留证据，你就是说责任都在我这儿，这就很难说了，因为中间的环节太多了， 对， 是吧， 这里边事情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确实不得而知啊、 哎、 但是只能说啊，这个事情啊咱在这个每一步啊，包括购物也好，包括生活当中很多细节也好、 嗯、 咱把咱利于自己的证据都留好了留住了啊、 嗯、 这我觉得当真的出了问题的时候咱也不怕事儿找上门来， 是 不是， 关键是有些牌子它可能也不至于有些 仿，我也觉着是， 是吧， 这360.67块的连衣裙，然后人再费好大劲再给你弄一仿货，这上哪儿找去呀，是吧张先生啊，最近呢在某这个团购网站啊，美团网团购了一张那个价格88块钱的 SPA 护理套餐、 哦、 听起来不错啊， 多少钱， 88块钱 啊、哦， 这要是不团购的话啊，您要到店面上可能后边就得加10了。 嗯， 反正总之来说就是便宜呗。这个套餐内容包括含总监剪发和薄荷头皮 SPA 各一次。 总监剪发 啊，不是老师剪发，不是那个造型师剪发，是总监剪发、 嗯、 高级吧啊。这团购成功之后啊，张先生这个很开心的就来到了这个造型工作室去剪头发。团购里介绍说5分钟头皮 SPA 实际2分钟就给搞定了。 嗨， 按照服务流程紧接着应该由这个总监来出来剪头发呀，只见这男的啊拿着推子就开始推，这过程当中我就反应，我说您这推的这有点疼啊，对方不理睬还是继续往前推。 嗯， 后来我就质疑说，难道您这是打算用推子一推给我推到底是吗？ 嗯， 他说是。感觉受到欺骗的张先生当即就质疑，你是不是总监啊，你总监就会使推子呀，那人反问我是不是要换人。 嗯， 我说那就换吧，结果随便给我换了一名理发师来。 嗯， 新换的理发师一上来就态度蛮横的问我，您是不想剪还是怎么着，我就让他说你把店长找过来，结果人家跟我说啊，刚才使推子那就是店长。 嗨， 无奈之下的张先生啊度过了这次难堪的剪发经历之后，在团购网上给了差评。 哦，给了个差评。 张先生说， 真有勇气啊， 是吧，这是不知道吧，这后边还是付出了代价。本来以为店方看到顾客的差评之后会应该会有所改正啊，谁也没想到就在那天晚上以及第二天的上午，张先生接到了很多不知道是哪来的号码打过来的骚扰辱骂电话。人说啊，我能听得出来那骂人的声音呢、啊、就是后来给我剪头发那人的，有东北口音，不接电话就没完没了打。张先生向记者出示了之前接到的未知来电的记录，其中啊还有来自什么广东中山呐、广东东莞呐、以及云南昆明打过来的电话，每条呢都是响铃好长时间，但是啊记者回拨过去语音提示呢就是空号或者无法接通。对此呢这个时尚造型工作室的相关人员啊这个解释说，团购价88元的套餐服务里啊，总监剪发呢包含用剪刀和推子等正常修剪手法，头皮 SPA 时长5分钟。经过这个工作人员查询这个券码啊，这团购不是有那券嘛哈、 嗯、 表示说张先生确实是跟我们这儿消费过，那名消费者在我们后台写了差评，语言上冲击力比较强，但是发型师就是按照他说的要求剪的。而针对事后呢是不是给张先生打过骚扰电话啊，对方呢表示不认可，我们店里几乎都是东北的员工，没有广东那边的。而后呢店方又补充到啊，如果消费者还是有心理不平衡的地方， 嗯， 我们是可以给退款的。 呵， 这个服务哈、啊，你说过去好评那是对你工作的这种啊认可和赞扬、嗯，差评现在都不敢写，一写之后有可能你不知道它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 说一快递盒，快递盒里一打开、 啊， 指不定什么玩意儿， 是吧？嗯、这个还有这种呼死你，让你生活这个受到极大影响的， 缺了大德的软件，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你说真的。商家厚道的商家要是真的连差评都接受不了，您那服务肯定啊也会不怎么样。 所以说这是咱们这个消费者手中这些权利啊，一呢您是要慎用，二呢该用的时候就是要用， 是吧？ 不能胆怯，不能退缩。 照你的意思告诉他一个别的手机号，专门有一手机号是上网买东西的，去店里边消费的啊，怎么样？ 不错呀， 是吧、 嗯、 到点就把那手机关了。 果然还是我师傅老谋深算， 又来了。反正总之，您得想点辙。2014年12月，小何开着自己的车途经朝阳区红金营南路的时候，和市民刘某开的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他那车呢受损。据这个朝阳交通支队认定啊，说对面那刘某对这件事情负全责，这很正常的一起交通事故哈。 嗯、 何某说，事发之后他多次联系刘某以及保险公司修车，刘某也同意了。但是这保险公司派这个定损员查看之后吧，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迟迟不给我理赔。 哎呦，真讨厌。 哎呀，这个无奈之下，何某就把刘某以及保险公司告上法庭了，索要修车费99000块钱。庭审的时候啊，那刘某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啊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就是我全责，这我认。但他表示，这事儿呢我上保险了、 啊、 应该由保险公司作赔、 嗯、 由他们赔钱。保险公司说呢，说这个对事故的责任认定呢我们也没异议啊，确实是应该由刘某负全责，但是我们不认可何某主张的维修损失以及赔偿金额。他不是当时就认定99000吗、 嗯、 保险公司说、哎、这何某在一个小维修厂修的车，但是呢他给开的发票是某 4S 店的发票、 哦 啊，这个何某向法院提供的这维修项目当中，有29个，我们查了，有29个涉嫌造假，存在恶意欺骗，我们请求法院严肃处理。你看，事儿还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嗯， 今天上午呢，这起案件是在朝阳法院第三次开庭审理了。今儿上午，朝阳法院是当庭宣判，判令啊，刘某的保险公司赔付何某修车款，但是不是99000块钱， 啊， 是25000块钱。 嗯 啊，而且呢，由于何某提交的维修发票和维修清单不符，法院对何某罚款10000块钱。 哎， 看看 这个处罚结果又让我们觉得真的是法律的公正和强大啊，一码事儿归一码事儿。 哎，就是有的时候吧，说不好听的，咱不能骗保险公司，不能骗保，对吧？ 是啊， 您这个走保险，你可能心里边觉得憋屈啊，凭什么我又承担时间？我还得跟着他，这个我本来一点责任没有，我还得赔功夫，是吧？ 也不能指着这撞了车之后还发了一笔小财呀、啊 哎，那不行。所以在这儿，我们觉得还是依法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嗯、 是吧？来，接下来我们来说最后一件事。 最后也给大家提个醒吧，哈、 嗯， 8月12号，北京地铁呢发布遗失物品高发地图。根据统计啊，枢纽站、景点站、终点站和高校周边车站是高发区， 嗯、 而最容易丢的东西啊是身份证。这个北京地铁呢官方微博发布的247件遗失物品的信息当中啊，其中像北京站、北京西站，包括那个 T2 航站楼啊、 嗯、 天安门东、南锣鼓巷、前门站、 嗯、 啊，这个八沟、土桥、苹果园站以及传媒大学和良乡大学城啊、 嗯、 这一类的大型车站，这个遗失物品发布的数量是比较多的。 都丢什么了？ 这个丢的东西那就更是林林总总了啊，什么最大的是婴儿车， 和 最小的是门禁牌、 嗯、 婴儿车里没婴儿吧哈、 啊、 这个最贵重的是10多万块钱的金银条， 和 这个最容易丢的东西呢，就是乘车环节时候购票安检的这个身份证啊，非证件类的卡票，像什么银行卡呀、房卡呀、 嗯、 门禁卡那些一带容易带出来的东西。 嗯， 这个丢的东西啊，还包括双肩背包啊、行李箱啊、腰包、挎包，之后这些东西也都是比较容易遗失的， 是吧？ 嗯， 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哈、啊，千万留神，别当马大哈， 这别放进安检机里，这5个包回来一出来，您就拎4个就走了，是吧？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阿文说：“我是个女士，我用的剪刀是左手的，有时候也偏左哈。比如说绞肉馅的时候，我跟别人的方向都相反。” 就是别人顺时针，你可能逆时针。 那这您就要搅，就从头到尾都您一个人搅，俩人一起搅泄水了。张小辉说：“哎呦，真是好主意哎！原来从来不敢给差评，怕惹麻烦。李凯是不是左撇子呀？真聪明。” 还真不是啊， 这不是左撇子也得试了，要不然那怎么往下圆？